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四章七节。那由我来攻读经文，请弟兄姐妹来一同静听经文。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恳求你再次的吸引我们，吸引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仆人使女们一同聚集。我们已经聚集，也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聚集下去，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聆听，一同感受你的话语。天父，天父，打开你百姓，打开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与我们的心，在此时此刻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一同来听福音，并且引领我们，持续的引领我们，在各样的各自的生活处境当中，引领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我们活出福音，我们做你儿女，我们更像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的名，阿们，阿们。在我们之前讲过的经文三章七节，三章七节，保罗曾经对加拉太信徒们说过，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在今天的经文三章二十六节，他进一步的对加拉太信徒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你们因为信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孙，你们因为与他联合了，你们都是上帝的儿子了。所以加拉太信徒和所有的外邦信徒，包括我们，都从借着信心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进一步到借着相信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孙与他联合，成为了上帝的儿子。加拉太信徒，所有外邦信徒，我们竟然借着信心，借着相信耶稣与他联合，成为了上帝的儿子。这与假教师的全程针锋相对。在加拉太书的这个脉络里面，假教师们宣称在上帝的家中，犹太人是上帝的儿女，是唯一的选民，外邦人非犹太人只是次等的公民，所以外邦人需要先成为犹太人， 也就是需要先行割礼，先遵行律法，才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保罗对此宣称，他说：“不，才不是这样嘞！你们大家，你们所有人，都因信了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了。”保罗要借此指出啊，他当时的这个在加太教会区域教会里面，他的这个对手假教师们所犯下的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人不是因着自己借着行为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因着耶稣借着信心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那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之后，该如何活出上帝儿女的生活，活得更像耶稣呢？保罗说，关键不是倚靠自己，而是倚靠圣灵。这概念会在四章六到七节稍作展开。而西敏小要理问答34答就呼应着保罗的说法，他这么说：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作为，出自于他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因此被纳入了上帝众子的数目当中，并且享有做上帝儿女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与29节后半所说那照着应许所承受的产业有关。特权、产业、特权，我们儿女，我们上帝的儿子所享有的包括什么？包括着我们罪得赦免，被称为义，而因此我们得以称上帝为天父，向他祷告，并且我们也得以持续被天父所爱，持续被天父所看顾。另外，我们也得以持续被天父管教，以至于我们得以持续的对抗罪，持续的更像主，持续的盼望永生与得荣。而这一切的一切从何而来？从信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信他完满了律法跟应许而来。所以26节，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了。而信耶稣基督的人，27节，便应当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披戴基督这个动词或这个表达，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所表达的。披戴基督，好像感觉基督是一件衣服，我们披戴着基督，对吗？而披戴基督表达什么？披戴基督至少表达着以下四种彼此相关但却不大相同的意义。首先，表达着基督是我们的义袍，公义的袍子，遮蔽了我们的羞耻，我们的罪与死。另外，基督是我们的外衣，在基督里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身份。然后，基督同时也是我们的礼衣，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也应当披戴基督的知识、圣洁与公义。既然领受了与他联合的身份，我们就活出与他联合的生活。他是我们的义袍， 它是我们的外衣与里衣，同时间我们也披戴基督的知识、圣洁与公义。当然这是某一种这个分类与解释。那我们既然领受了与他联合的身份，便活出与他联合的生活，而这样与他联合的生活，披戴基督的生活，只和我们个人有关吗？所以我就好好的啊，就是借着心披戴，它包得紧紧的，把扣子都扣好，在路上走来走去，这样披戴基督的生活，与他联合的生活，不只和我们个人有关，同时也和我们这一群人有关。因为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以他为头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与其他与基督联合的人联合了，彼此为肢体。有点饶舌，但我尝试再次整理。当我们披戴基督，与基督联合，以他为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他为头，那我们彼此是什么？就是肢体了，对吗？ OK， 所以与他联合的生活，不只和我个人有关，同时也和我们有关。另外，不只是我们个人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一群人都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是吗？因此我们彼此是什么？是弟兄姐妹，对吗？是的，可能这个弟兄姐妹的诠释，或我们的实际的体验，不见得就跟我们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完全的一致，但的确我们在本质上面，我们真是弟兄姐妹，以至于连结于今天的成人主日学，以至于我们彼此劝诫，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造就，成为我们生活这个属灵生活的实际之一。所以刚才说到与他联合的生活，披戴基督的生活，不只和我们个人有关，和我们这一群人有关。所以自然而然的经文进入到了第28节。保罗说，在我们当中，在当时的加拉太区域教会当中，保罗说，不论是否有行割礼，也就是是否你的种族是什么，他说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另外保罗也说，不论你是否有钱，不论你的社经地位为何，保罗说不分自主的为奴的。然后保罗继续说，不论你是男是女，不论你的性别如何，他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你我，也无法区分你我，因为我和你同样都因着罪而无法自救。你和我，我和你同样都需要救恩，我们同样都需要十字架与空坟墓，基督的代赎与复活，我们同样都需要借着信心领受基督和他所做成的一切。从加拉太书二章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包括了被称为义，包括了享受圣灵的内住，包括了成为天父的儿子，包括与他联合，一直到加拉太书六章的最后，包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的创造，我们同样都需要借着信心领受这一切。所以你跟我无法再区分，也无法再区分，OK，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基督徒，而不是其他。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标记是基督徒，而不是假教，当时假教士口等人口中的是否割礼，是否你的社经地位如何，你的性别如何。在当时假教师的口中，在他们的口中里，他要借着割礼来区分，借着种族，借着割礼来区分人的高下，犹太人高于外邦人。 要借着社经地位来区分人的高下，自由人高于奴隶；要借着性别来区分人的高下，男人高于女人。但保罗说，这根本就是大错特错，不要来。保罗说，在福音面前，在洗礼当中，在基督里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在这里提供一点反思跟应用，在教会当中，即便我们的种族、民族、我们的社经地位、我们的性别等等不完全的相同，但这不会也不应该祈求圣灵带领，这不会也不应该造成我们的自傲或自卑，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歧视、我们的仇恨与我们的冲突。这会改变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人、谈论人的口气、眼神与心态，是会很微妙的调整。本来我们的眼中只有你和我不同，所以你很讨厌，但现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你和我不同，所以你有我没有的，我有你没有的，我们可以合一。这某种程度好像很类似于市面很流行的正向思考，的确是如此，但当中的差异是，那底层的信念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持续的如此看待也如此活？是福音吗？还是我个人的努力？是基督福音的大能？还是我个人持续的努力？同时间，这某种程度也可以连结于今天晨主当中所表达的，我们应当在教会、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合一的彼此看待。今天晨主当中提到了，我们要合一的看待我们彼此，既是罪人又是义人，既是义人又是罪人的身份。那在今天信息里，刚刚连结的点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合一的看待彼此。是的，在教会里面可能圈圈圈，可能叉叉叉，可能 AAA， 可能 BBB， 看起来好全能哦，什么都会，很表现得很好，很钦佩他。但是他实际上仍然有他的短板。而上帝恩待他的教会，使得在这个教会中，在这个信仰群体里，在这一群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儿女当中，上帝引领我有他没有的，他有我没有的，我们得以合一的看待彼此，不论我们是否常上讲台，我们得以真实的合一。我们得以一同建造他的教会。因此，不论回到保罗所说，不论你们是犹太信徒还是加拉太信徒，不论你们是主人还是奴隶，不论你们是男还是女，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接着4章1到2节。保罗就借着一个当时罗马帝国承受产业的惯例来说明在基督里的承受产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孩子尽管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等他长大之后便可以承受产业，继承家产，成为全业的主人。一节的前半。但是在他父亲预先定下的时候来到之前，这些财产并不是他的。2节的后半，因为这位孩子会先受到师父，会受到监护人的监督，而这位监护人通常是家中的奴隶，他不是老师，但是他负责执行老师的教导， 让老师的教导实际实践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当孩子不听从时，监护人甚至可以打孩子，逼他听从自己的管理。另外，这位孩子在继承家产之前，他所有的财产在他手上吗？在他存折里吗？在他的仓库房，在他房间里面吗？不，所有的财产会先由管家来管理，只等到他父亲预先定下的时候来的。对此，保罗说，尽管这位孩子即将承受他父亲所有的一切，成为全业的主人，但是在承受之前，他与奴仆毫无分别，因为他需要先受到师父和管家的管教，只等到他父亲预先定下的时候来到，才能继承这一切。第三节，保罗接着说，其实我们，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加拉太人，都和这个孩子一样，在天父预先定下的耶稣道成肉身的日子来到以前，都与奴仆毫无分别，都受管于世俗小学，都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着。世俗小学会被翻译成世上粗浅的学说是指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指摩西律法，特别指向摩西律法当中割礼、洁净食物、宗教节期等等的礼仪律与民事律。另外，对于加拉太人来说，则是指偶像崇拜，包括他们原本所拜的山神、海神、太阳神等等的假神。尽管这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不一样，一个源自于上帝摩西律法，一个则源自于异教偶像崇拜，但是两者对于人来说都可以成为奴役人的势力来源。首先，关于摩西律法，出埃及记记载着，上帝在颁布的一开始，他先对以色列人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再颁布十诫。这表明着上帝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使他们领受了他家中儿女的身份，然后他再颁布律法，教导他们该如何活出他家中儿女的生活。因此，以色列人应该是先借着信心领受了上帝家中儿女的身份，然后再借着行为，借着遵行律法，借着活出上帝家中儿女的生活来印证他们的身份。所以，摩西律法原本应该包含着提点的功能，让以色列人每当遵行律法活出上帝家中儿女的生活时，便被提点着，回想起自己是借着信心，是借着领受而得到那上帝家中儿女的身份这个事实。因此他就持续的倚靠上帝，按着他的律法来悔改立志，并且按着他的律法敬拜，来爱上帝，同时也彼此相爱。如果按着加拉太书的脉络，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摩西律法原本应该包含着提点的功能，让以色列人每当他遵行上帝律法时，便被提点着，他们是一群因信称义的上帝儿女。但是这个提点的功能后来因着人的罪性而被以色列人所忽略了、忽视了，以至于当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不再回想自己是因信称义的上帝儿女，而更多认为自己是借着遵行律法来赚取义、取得儿女身份的上帝工人。 这使得以色列人不仅不被上帝称为义，反而使他们被摩西律法所奴役。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被奴役着，所以他们在安息日里不可以按电梯，若要外出则需要算步数等等。以上解释了摩西律法为什么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奴役者，成为了世俗小学世上粗浅的学说。另外关于假神，关于偶像为什么成为加拉太人的奴役者，则更为直观，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更能直接的体会。因为在相信耶稣之前，加拉太人爬山要什么？要拜山神，吃药要拜药神，出海要拜海神，天气不好要拜太阳神，凡事都要讨他们开心，并且要尽力的避免他们生气。这些都表达着在相信耶稣之前，他们真实而且深刻的被假神、被偶像所奴役着。所以第三节这么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受到摩西律法与假神偶像的奴役。但是第四节的前半，保罗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推进，极致时候满足，也就是等到第二节后半所说，那父亲预定的时间来到了。第四节的后半，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是谁？耶稣。为女子所生表示什么？他成为了一个人，且生在律法以下，他成为了一个需要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他正确理解了律法，并且他也完全遵守了律法。他还教导人律法的真意、真正的意思，并且赐给人顺服律法的心心和心灵。他代替罪人死，代表罪人顺服，成全了律法，以至于第五节，他得以以他的死与顺服为赎价，把律法以下的人买赎出来，使我们脱离被律法奴役的窘境，并且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脱离被律法奴役的窘境，并且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不仅蒙了上帝赦免，被上帝抹除了过犯，被拉出了那死囚房，脱离了这个罪性世界撒旦借着律法所施行的奴役，以及从律法而出的咒诅。我们被拉出了死囚房，而且我们还被怎样？被带进了上帝的家，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得以因着耶稣，借着信心领受天父的收养，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以及与这名分连结的一切产业，其中包括了第六节所隐含的与基督联合的上帝儿女的生命或身份，还有圣灵内住而得以活出更像上帝儿女的生活。另外，随时与父同在，随时可以呼喊他阿巴父的勇气与安全感。这个产业是以基督为中心，并与三一上帝同在相关的一切的宝贝。这某种程度也可以连结于今天陈柱所说，我们原本的状况，我们原本的样貌是，我们持续与罪同在， 是需要逃离上帝的同在。但是上帝对属他的百姓，对我们施恩，对他的儿女施恩，以至于得以那状况就翻转了，我们就得以持续的与三一同在，而逃避与罪的同在。在这里让我们停顿一下，我们观察一下保罗圣灵要我们思想的有两样在基督里的交换，在基督里奇妙的交换。首先出现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人，首先出现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成为了人，好叫人能成为上帝的儿子。第二是原本不在律法之下的耶稣，原本在律法之下的我们，原本不在律法之下的耶稣成为了身在律法以下的人，好叫那些原本被律法所奴役的人可以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而要生活在基督里。或者如加拉太，或者如加尔文所说，耶稣他将锁链放在自己的身上，从而解下了其他人身上的锁链。让我们回到经文，在第四、第五节说完了上帝的工作之后，第六节，保罗接着说：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借着信心，得着了上帝儿子的名分。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除掉实心，赐予肉心。圣灵就透过我们，并且使我们亲密的，就像耶稣一样亲密的，对着天父呼叫阿爸父，以此来印证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因为唯有儿女才会呼叫父为阿爸父，以此印证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同时也以此帮助我们活得更像他的爱子耶稣，持续的相信父，持续的爱父，持续的顺服父，遵行基督的律法。你也可以说，圣灵，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差派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亲密的呼喊父为阿爸父，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爱慕与顺服，同时间也引领我们持续的信下去，持续的爱下去，持续的顺服下去，持续的更像耶稣。在这里提供一点反思跟应用，同时间也进入信息的尾端了。在2000多年前，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他是天父的爱子，因此他就倚靠圣灵完成天父交托给他的一切工作。而现在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因此我们便倚靠圣灵遵行基督的律法，持续对抗罪，持续更像主。而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也需要影响改变我们的祷告生活。我在前几周在与教会朋友的一场餐聚里面，有人提到这个祷告会词穷，这会使他不想或是不敢去祷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每一天都用差不多的词汇祷告，差不多的内容，就像每天只会对着爸爸说我爱你一样，而说久了不仅场面有点干，而且心里也有点尬。对此你跟我会怎么回应呢？斯多德牧师与提摩太凯勒牧师可能会这样回应，他们可能会这样回应说， 上帝他不仅已经借着圣子使我们获得儿子的身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法律上的身份，根据于圣经的启示，上帝已经借着爱子使我们获得儿子的身份，而且上帝也正持续借着圣灵使我们确信经历并且享受儿子的身份。这可能更多源自于我们的经历，相对从我们主观的诠释与理解，而这样的确信经历与享受应该也需要反映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以至于我们祷告的用词跟态度很微妙的，不再是仆人对主人，而是儿子对父亲，不仅充满温暖，情感满意，自由奔放，而且也自动自发，真心想要。是的，我知道这不见得是大家从小生长的与父亲之间的互动，但是上帝的启示，圣灵的更新，要使我们对天父的认识不再不再受限于我们对父亲，我们对地上父亲的认识。我们不仅充满温暖与天父的互动，基于儿子跟父亲，充满温暖，情感满意，自由奔放，而且自动自发，真心的想要。就算每天只说我爱你，也因为是父子，而有365种说法。就算今天因为某些原因，你我真实的无力又无言，但也因为是父子，我们就静静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或站或坐，或跪或躺，就在他的面前。圣灵将会使用他神圣的低语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是上帝的儿女，以至于我们重生的心便开声向上帝倾诉，你永远是我的阿爸，我爱你。祈求上帝引领我们有如此的经历，也有如此的行动。让我们整理一下前面所说的，也证实刚刚所事先预告的，我们的信息要结束了。在4:1-6，保罗说，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加拉太人，他们都曾经与奴仆毫无分别，都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且都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但是极致时候满足，那时候就是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成为了一个人，且生在律法以下，代替属他的罪人，代替我们死，并且代表我们顺服，使我们得以因着耶稣，因着那他的爱子，并且借着信心，我们被赎回了，而且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领受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得以开口亲密的对着上帝呼叫阿爸父，以此来印证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也以此来帮助我们活得更像他的儿女，更像他的爱子耶稣。然后7也是最后了，保罗就以此作结，他将奴隶跟儿子拿出来做最后的对比，说这段经文最后的对比，说7的前半，说你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如此，你们就不要眼巴巴的还想要走回以摩西律法为师父和管家，受管于摩西律法手下的那条老路了，那是奴仆走的路啊，而你们现在是儿子了，你们应该走在一条新路上，这条新路是根基于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依靠内住的圣灵，持续相信，持续爱慕，并且持续顺服你的父，呼喊他为阿爸父的新路。7后半，你们既然已经是儿子了，就应当也需要靠着上帝继续做儿子。是的，是的，我们既然已经是儿子了， 就应当也需要靠着上帝继续做他的儿女。我们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恳求你赐下那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做你儿女的喜悦、平安与满足，让我们经历被圣灵引导而开口对你呼叫阿爸父的日常，以至于是的，与基督联合的每一天都是被圣灵引领、被圣灵充满的每一天，以至于我们在我们成圣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信心持续被坚固，我们的爱慕持续被坚固，我们的顺服持续被坚固，因此我们就活得更像你的爱子。奉你爱子的名祈求，阿门。